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、井然播音，房晓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